八方， 八方， 搬家， 搬家， 包装， 包装， 悲哀， 悲哀， 冰箱， 冰箱， 编织， 编织， 商标， 商标， 攀登， 攀登， 喷发， 喷发， 翩翩， 翩翩， 拼音， 拼音， 出发， 出发， 参差， 参差， 车间， 车间， 吃惊， 吃惊， 吃亏， 吃亏， 充当， 充当， 出生， 出生， 初中， 初中， 穿插， 穿插， 穿针， 穿针， 搭腔， 搭腔， 担心， 担心， 担当， 担当， 担刀， 担刀， 担当， 担当， 当初， 当初， 当家， 当家， 当今， 当今， 当心， 当心， 灯光， 灯光， 登高， 登高， 登山， 登山， 巅峰， 巅峰， 叮当， 叮当， 东方， 东方， 冬装， 冬装， 风箱， 风箱， 飞机， 飞机， 翻身， 翻身， 方箱， 方箱， 基金， 基金， 今天， 今天， 家乡， 家乡， 艰辛， 艰辛， 新疆， 新疆， 新鲜， 新鲜， 青春， 青春， 山坡， 山坡， 山东， 山东， 身心， 身心， 关心， 关心， 交通， 交通， 司机， 司机， 资金， 资金， 真心， 真心， 租金， 租金。